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规定强调，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使用者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并要求互联网群组建立者、管理者应当履行群组管理责任。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保监会近日印发通知，要求保监会机关各部门派出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在工作时间内和工作日午间一律不准饮酒，公务活动中禁止提供和饮用任何酒类，包括私人自带的酒类，公务接待一律不准饮酒。据北京市交通委消息，北京市决定暂停共享自行车新增投放，并明确不发展电动自行车作为共享自行车。市人力社保局发布通知称，北京市西城区牛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42家医疗机构通过了新增定点医疗机构的市级评估，对其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这意味着又将有42家医疗机构被纳入医保定点之列。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不在乎爱情，你伤痛再说。

很多人一辈子都在与他人打交道，却很少花时间来了解自己。虽然向往干净的圈子、规律的生活和中意的人，但往往在过了半生之后才能明白，自己的人生意志和理想背道而驰。因为圈子越来越复杂，生活繁琐且无规律，而身边的人也渐行渐远。经典969，我是亚威。一个活得明白的人，必定能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能重来，那就好了。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日前，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市政府办公楼工程现场，北京建工集团的工人们在蓝天下抓紧施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市政府办公楼工程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本市结合被街小巷环境综合整治，今年东城区和西城区将分别完成511条和912条胡同街巷的绿化美化提升，通过小微增绿、立体增绿改善平房区的居住环境，为胡同居民送去绿荫和花香。市发改委召开市郊铁路建设通报会，确定城市副中心线、怀柔密云线两条市郊铁路线年底开通，至此加上此前已开通的 S2 延庆线，本市将形成3条市郊铁道线路。共青团北京市大兴区委员会联合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北京石油化工学院3所京南大学联盟高校，在北京建筑大学发出号召青年和在校学生参与设计节以及设计产业发展的倡议书。青年人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是设计产业发展进程中的生力军。 是谁在敲打我窗？ 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相隔很远，却隔不断的一份情缘。阿莲，你是否能够想起记忆中的夜晚，我们相约又相伴。阿莲，你能不能够接受那个从前的我，再让我回到你的身边。世界，于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我多想找回最初的爱，阿莲，在我心里，在我睡梦里，忘不掉的是你美丽的脸。哦哦哦，你温柔的眼。阿莲，你是否能够听见这个寂寞日子我常不停的思念。阿莲，你是否能够感觉这虽然相隔很远，却隔不断的一份情缘。阿莲，你是否能够想起记忆中的夜晚，我们相约又相伴。阿莲，你能不能够接受那个从前的我，再让我回到你的身边。于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我多想找回最初的爱。阿莲，在我心里， 在我睡梦里，忘不了的是你美丽的脸。哦，你温柔的眼，我停留在一个人的世界，于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我多想找回最初的爱，阿莲在我心里，在我睡梦里，忘不了的是你美丽的脸。哦，你温柔的眼， 九零街经典五周年，九月五周年台庆月系列活动，鸣谢赞助支持单位：九仙网、北京燕京矿泉水水厂、蒙特泉酒业、蟹老板阳澄湖大闸蟹、北京蟹岛度假村、SNS 女装联合庆生单位、众信旅游、福奈特洗衣服有限公司、北京蒸汽雷日 DS4S 店、北京牛哈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唱吧卖送 KTV 酒便利、携程旅行。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和志趣相投的人一起旅行是一件美妙的事，那么和经典九六九的主播一起去旅行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从即日开始，经典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遇见最美的风景主播带你去旅行自驾游招募正式启动了。9月15号到17号，和主播一起在金色的贡格尔大草原上享受最美的秋景。本活动于9月13号截止报名，报名请拨打5175-1969。 知道我天天在盼望着你，别忘了你曾说过对我有深深情意，希望你能快回来，让我找回往日温馨。请你留下，不再远离，听我说句真心的话，在我的心中多么爱你，但愿我也在你心里。珍惜我们俩在一起甜蜜时光，忘掉那别离时候我俩的痛苦寂寞，也请你千万不要狠心把我忘记。请你留下，不要走，请你留下。

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张前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女人爱穿高跟鞋，因为会显得身材修长，比例匀称。男人也喜欢看女人穿高跟鞋，原因为何就不多描述了。而高跟鞋可以上班穿，下班穿，在外穿，在屋里也可以穿，但是绝对不要在开车的时候穿。除了在驾校学习时教官明令禁止穿高跟鞋开车之外，不少女司机在穿着高跟鞋开车时，其实也感觉到了有种难以描述的别扭感。实际上这种别扭就是因为高跟鞋后跟太高，导致脚掌与踏板间的接触面积缩小，因此需要司机更多的力气去踩踏。而往往不少的女司机对于脚下踩踏的力度本身反应就比较慢，而且用于踩踏的力量也比较弱，一旦遭遇紧急情况，首先是无法将刹车踏板踩到位，其次是在脚掌的左右挪动时很容易被高跟鞋的鞋跟系绊。穿着细高跟鞋子开车时踩刹车容易被卡住，出现踩不下去抬不起来的情况。坡跟鞋由于比较高，穿这种鞋子开车时无法正常的踩脚踏板，即使将脚踏板踩到底，用力或者急刹车的时候也很容易崴脚。厚底粗跟鞋危害同样明显，穿这种鞋子开车时脚感很差，且不能很好的判断踩踏板的深浅，易产生操作不到位或者过度。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对于经常穿高跟鞋的女士来说，可以在车内常备一双平底鞋作为开车专用鞋，上车前换一下，一分钟就能搞定，安全第一，千万别怕麻烦。 开车一边打哈欠， DJ 把事说清晨六点，想到见你就不累。哦，这些年我还留着你的高跟鞋，也会嫉妒今天谁的吻又落在你的唇边。哦，亲爱的，你家的路怎会越开越远？哦，天知道怎么办，我们都失去了方向感。哦，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那一天，心的距离能缩短，找回遗失的安全感。哦，忘不了，曾经爱的那么的狂野，不管经过多少的错觉，爱情留下的余味依然这么浓烈。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那一天，心的距离能缩短，

薛之谦和前妻高磊鑫一前一后发表了微博，表明他们复合了，并且两个人还低调地秀了一下恩爱，晒出了同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两个人影在灯光的照射下牵着手，更加显得是浪漫和唯美。遇见一个合适的人其实挺难的，我们要好好珍惜，而在爱情里最好的样子就是有能力为对方付出，但如果你留有余地便不会失去自己。祝福他们，九六九都是一个人听到薛之谦绅士。 好久没见了，什么角色呢？细心装扮着白色衬衫的袖口是你送的，尽量表现着像不在意的，平凡暴露了自欺欺人者，越掩饰越深刻。你说我说听说，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我反正决定自己难过。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了。我想给你个拥抱，像以前一样可以。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我能送你回家吗？可能外面要下雨了。我能给你个拥抱，像朋友可以吗？我忍不住从背后抱了一下，企图掌握在不能说想你啊。你就当刚认识的绅士闹了个笑话吧。说想你啊，你就刚刚认识的深

五年可以成就一番事业，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I love you。 五年，我们相信、相依、相赖、信赖、感恩和答谢。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有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 你在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地上的你呀，就让我快乐，就好比猕猴呀穿梭树林的青色，像阿妈牵起了童年，牵起了我呀和一整个世界。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据民政部副部长近日透露，近年来我国慈善组织动员社会捐赠的能力明显提升，从2006年的不足100亿元发展到近五年每年都超过500亿元。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银监会、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近日已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北京市辖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个人经营性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开展自查工作，重点检查房抵贷等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市疾控中心表示，按照本市现行的免疫程序规定，新入托入学和转学的学生家长务必携带孩子的预防接种证到托幼机构学校报到，如有漏种应按照要求尽快带孩子到指定预防接种门诊补种补证。北京共享单车指导意见将于近期正式出台，经过统计，在京共享单车总数超过160万，北京将考虑研究总量控制。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岁月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给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最近呢，各大高校也是陆续开始了军训，在内务检查中把被子叠成豆腐块的要求成为了不少新生军训的挑战。媒体近日的调查发现，在许多的网购平台上，一种用密度板制作的叠被神器成为了抢手货。卖家介绍啊，使用了这一类的神器只需要60秒钟就能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其实我觉得军训让学生叠豆腐块更多的是为了锻炼他们的心智，如果让神器介入了，则会让学生失去了很多动手体验的机会，你觉得呢？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听到邓丽君漫步人生路。 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未经论。

已经缺席的剧情错过了，就让它过去。虽然我们曾迷失，依然重复上演着甜蜜，已经没有余力说放弃。寂寞了就不要再失去。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七月的盛夏时光是否让您感到燥热不安呢？是否想远离城市的喧嚣，去找一处宁静安逸的地方放松一下？今天我们九六九旅行者就带您走进一处美丽的避暑胜地。在这里有全球保存最完好的沿海滩涂，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芦苇荡，各种珍稀的鸟儿汇聚于此。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有世界唯一的红色湿地，这里就是盘锦的红海滩。是什么使得盘锦成为世界唯一处的红色海滩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请到了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的高级顾问李老师，让他来为我们解开这个谜题吧。 形成红海滩的主要元素呢，是退海湿地的先锋植物剪蓬草。剪蓬草呢，凭着顽强的生命力，从每年的四月吐芽，经海水荡涤，越荡越红。七八月份是最美的季节。剪蓬草它对它自己的生长环境是要求是极为苛刻的，它是在盐水1/1000到1/5，就土壤当中含盐1/1000到1/5这样的条件下，它才可以生长。少于它呢，它就不能变红；高于这个比例呢，它只变黑。所以这个剪蓬草呢，是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一种瑰宝，应该说是看一眼少一眼。所以在我们当地也有句话说，叫脚踏红海滩，一生保平安。能够看到红海滩的人，也是世界上最吉祥的人。 剪蓬草出现的时间至今无法考证，但每年的这个时候，红色的滩涂、绿色的芦苇、金色的稻浪，再加上遍地的青色河蟹和翱翔于天空的白色海鸟，使红海滩也成为了许多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在盘锦，80%的面积为湿地，所以这里的空气质量也是非常的好。 我们大家都知道，湿地的负氧离子是高于其他地方的，而且这个负氧离子呢，对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在这里呢，你可以呼吸到最新鲜的空气，也可以闻到最芳香的草香。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红滩绿苇，可以与鸟儿对话，可以感受到大地的草的芳香。 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以全球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湿地资源为依托，以世界最大的芦苇荡为背景，以举世罕见的红海滩为特色，以退海湿地的先锋植物剪蓬草为主要元素。一颗颗剪蓬草靠着顽强的生命力繁衍生长，而织就这片大地的天际。随着季节与潮汐，簇簇剪蓬犹如出水珊瑚，宛若片片红毯，又似红霞，与芦苇碧涛遥相呼应，河海相融，烟波浩渺，最终构成了这幅生机盎然、雄奇壮观的自然画卷。在七月，如果您不知道要去哪里旅行，那不如跟着九六九旅行者的脚步，来到盘锦的红海滩，一起来感受这片精彩而又壮美的自然景观吧。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人也许会变，因为经过了时间，聚和散之间，学会了收藏依恋，偶尔想起你的脸，害羞到淡淡的伤悲。你好吗？快乐吗？当你闭上眼，什么感觉？梦里面什么画面？是否偶尔也想起从前？我们都发现，爱只是一种失恋，热烈爱过了，然后又回到原点。往往心中最爱的那个人，最后却离自己最远。双眼，什么感觉？梦里面什么画面？是否偶尔也想起从前？为何在爱的人面前太骄傲，不肯说抱歉，一直到了你到不过少年，才开始后悔心碎。你好吗？快乐吗？当你闭上眼，什么感觉？梦里面什么画面？是否偶尔偶尔也想起从前？你好吗？想我吗？当我闭上眼，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68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包？ 乐车帮 乐什么包？ 乐车帮三亿车主养车标配，养车不贵，修车不累，快下载乐车帮。苏州蟹老板阳澄湖大闸蟹10周年庆聚会北京，原1280大闸蟹，现特价268，产地直供，顺丰包邮，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吧，400-858-2886，400-858-2886。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是否没疑问，你身边的女子最后都成为你的妹妹，她的心碎，我的心碎，是否都是你呀，你收集的伤悲，是否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